来，这个网友欣欣说了哈，说我有两个宝宝呢，可以享受子女教育，可以抵扣吗？ 嗯，是可以的。每个子女每年可以扣这个，每个月可以扣1000块钱的这个标准定额扣除。那这也是符合一个现在国家放开二孩的这个大政方针。那如果有两个宝宝，每个宝宝都可以每个月扣除1000块钱。嗯 嗯。那也就是说这个1000块钱是比较平均的一个数值了。 对，是定额。 对、 嗯、 从现在呢每个家庭对于孩子的这个投入来讲啊、 嗯、 这个其实1000块钱可能远远不够、 嗯、 但是呢现在可能平均额就是一个孩子1000。 嗯， 是吧？ 对 啊，所以这点呢大家注意啊。另外呢咱们再来看啊，诶，这个1000块钱是怎么算出来的呢？ 有专门的算法，有专门的算法，它是这个细则呀、啊、都是比较清楚的。关于小孩这块啊，是分为两个阶段，一个是学前教育，那年满3岁啊到小学之前都算学前教育。还有一个阶段呢是学历教育，小学至博士的研究生，包括这个中等职业教育。那这个标准定额是这样的，就是每个子女每个月1000块钱、 嗯、 那这个1000块钱扣除啊，可以是子女的父母各扣除50%，或者是约定一方全部扣除。嗯 嗯，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继续教育的问题、啊、 嗯， 因为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呢还是比较要求上进的啊，希望呢能够通过一些继续教育呢来使自己更加的有本事哈、啊、 嗯 那关于这个继续教育的专项扣除啊，这个是怎么来算的呢？ 这个继续教育也分两个档，一个是这个学历的继续教育，还有是职业资格，就比如说一些技能人员呀、 嗯、 专业的技术人员、 啊、 对，技术人员的继续教育、 嗯、 那学历的继续教育呢是每个月扣除400块钱，一年呢扣除4800块钱。刚才咱们说的这个职业资格的继续教育，也就是说一些职称啊、技能啊，这种是一年3600块钱、 嗯。 那标准是什么呀？取得证书年度，取得证书是标准。嗯， 嗯那比如说哈，我既不是说学历啊，我又不是说跟我的专业技术职称有关的这种在培训哈、啊 嗯， 在学习、 嗯。 那比如说我跟我的爱好有关， 嗯、 比如我喜欢画画啊，我想报一个绘画培训班。 嗯， 那这算不算继续教育专项里边包括的呀？ 这个是现在是不算的，因为这个属于个人的兴趣爱好的一个培训。 嗯， 那与这个职业技能啊这个关联度不是那么高，所以说暂不纳入此次的扣除范围之内。 嗯。嗯，好的，另外呢这个一位听众朋友叫西里啊，他说我想问一下，如果是租房的话，租金扣除需要什么样的证明吗？ 嗯，刚才咱们也说了，这个租房啊它是根据这个您承租的所在城市的不同，每月扣除也是不同的啊、大概是800到1200块钱的定额扣除。那可能是根据城市的不同是不同。是不一样的，是800到1200。 嗯 嗯, 嗯，这个范围之内。 嗯，好的。另外呢，欧锦啊，就有朋友说明年呢我要去成都了，在那边租房工作，请问跟北京一样吗？ 嗯，这个朋友跟刚才那个问题很相似啊。 对。 那刚才咱们也说了，是根据城市不同，那是如果您这个城市位于直辖市、省会，比如成都，那是这个城市它每年是扣除的是每个月是1200块钱的租房的这个定额扣除。如果不是省会啊直辖市这种城市，是每月扣除1000块钱。那如果这个城市非常小，比如说3-4线城市，户籍人口它有一个标准啊，是市辖区户籍人口小于100万的其他城市，那扣除的标准就更低一些，每个月是800块钱。 嗯， 那像成都这种大城市是每个月按照最高的那个1200块钱定额去给您扣除。 那虽然说这次个税啊它的改革呢是全国性的、啊、 嗯， 但是各地呢还有各地不有一些不同的规定是吧？ 是的，尤其是这个租金，它租金其实是根据每个城市